一粒星初次出镜想要红，北京的一粒沙吹进一个温暖胡同，东京一位 OL 想晋升也许成功，伊拉克的荒岛中这美军想找家国梦，那一隻獵豹追到六角尾，那一隻白蟻找到木柱尾，幾個護法參透佛法尾，保釣熱血得到絕讚美，天真的摩天使刚已收了几寸毛，青春的高中生不爱考试只要前途，广播的专家每一次比赛也考到，一位先生跟小姐初次拖手便走错路，那选美大赛找到淑女美，那一片叶要想告别树干美，鹦鹉学到讲说道理美，风雨合作吹遍绿野美，陈罗关张，你听到这里满足未？黄粱高车，你找到所要处境未？罗林苏珊，你选中喜爱角色未？谁能相信这选角可以取自己？那一块石柱风化尽透明，那花瓣如上飘渺蝶舞美，商界巨百千已赚够美，灯柱独柱等到日照美，这里面存在快乐人物吗？众生都有因，因此也有果吗？今生接到喜欢角色吗？天荒地老转转角色吧，陈罗关张，你听到这里满足未？黄粱高车，你找到所要处境未？罗林苏珊，你选中喜爱角色未？谁能相信这选角可以取自己？现在小姐，你听到这里了解未？但是先生，你听到这里够癫未？实在小姐，你听到这里够中未？谁能相信根本你不了解自己？